将这首菠萝咒送给所有的朋友，我的快手 ID 20349980。胜者威王，败者后说手下菠萝已足够，大菠萝你太优秀，给你来个菠萝咒，人鬼魔我斗斩佛，我有一个大菠萝，我入佛你变菠萝，三个菠萝化为何，我若走我留下魂，统领菠萝斗斩神，站在巅峰留伤痕，我菠萝怒吼南天门，斩菠萝我诛魔鬼，斩菠萝我夺凤尾，这个菠萝谁神给，菠萝冲向了大西北，何为武词何为文，写出菠萝的灵魂，战场之上菠萝轮，后人称我了菠萝神，一子弟我了二子狂，不败二子菠萝王，最后离去泪两行，我要称霸了菠萝王，下地扶我闯天牢，一脚踏平菠萝桥，你这菠萝何处逃，吃个菠萝乐逍遥，菠萝展翅云飞翔，说纵横快手把名扬，回想年少太轻狂，我了万人称我为战狂，走也罢我留也罢，菠萝为你夺天下，只为菠萝战场杀我，多少了菠萝我不怕，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战歌响起了一刹那，三军将士一句话，多少了战士把马下，菠萝展翅九千里，说吃菠萝我上万里，天空何时了下起雨，那日再把菠萝举，当我离开起山，歌说不败王者下山坡，冲向江东长坂坡，带我起立了创传说。